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如果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多少欢乐将会流失？如果没有奥林匹克精神，多少渴望将被掩埋。公元394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废止，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来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912年，第5届奥运会在斯德哥尔摩举办得非常成功，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到了这个时候，为奥运会定个标志就很有必要了。事实上，在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召开之前，顾拜旦就已经着手为奥运会设计起了标志。1913年，顾拜旦画出了奥运会的会标、会旗的草图，打算把它们作为国际奥委会成立20周年的礼物。1914年6月，国际奥委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代表大会，顾拜旦迫不及待地拿出了他设计的方案。顾拜旦笔下的奥运会会标，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奥运五环标志，而奥林匹克会旗也以这五环为主要图案。会旗是以白色为底，五环的颜色则分别为蓝、黄、黑、绿、红。顾拜旦向人们解释这些颜色的寓意，白色象征了纯洁，蓝黄黑绿红则刚刚好与世界各国国旗的颜色全部都包含了进去，象征着和平和团结。奥运会是全世界的盛会，奥运会的标志与奥林匹克旗帜也应当显示出包容世界的意味。五环标志体现出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顾拜旦相信奥运会有能力将不同理念、不同信仰、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人凝聚起来，正如当年的古奥运会有能力让各个城邦放下武器一样。奥林匹克运动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它是敦促人类和平事业的伟大力量之一。后来象征团结的五环又被当作了五大洲的象征，蓝色代表欧洲，黄色代表亚洲，黑色代表非洲，绿色代表澳洲，红色代表美洲。只是在1914年，这种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遭遇了来自现实的严酷讽刺。1914年的6月，柏林得到了191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为了迎接第6届奥运会， 德国人欢呼着在德意志体育场举行了奥林匹克测试比赛，德国奥组委信心十足地展开了工作。然而仅仅两天之后，就传出了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遇刺身亡的消息，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16年的奥运会因为一战的缘故被迫取消，这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次因为战火而中断。为了保住国际奥委会总部，顾拜旦在朋友的帮助下将总部迁到了中立国瑞士的洛桑城。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1918年11月，历时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一战结束仅仅5个月之后，顾拜旦就在瑞士的洛桑召开了搁置4年的国际奥委会全会，开始了战后奥运的重建工作。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与比利时的大门、有钻石之都的称号的安特卫普有关。奥委会决定将1920年的第7届奥运会安排在安特卫普举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安特卫普港失去了800万吨的吞吐量，失去了昔日的繁盛，所以顾拜旦告诉比利时人，安特卫普奥运会简单为好。然而倔强的比利时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对奥运会的挚爱。比利时政府带领着他的人民们创造出了一个奇迹，那就是在短短的1年时间内完成了奥运会的所有准备工作，包括专门为冰上运动修建的冰宫、露天游泳场、跳台、能够容纳3万人的体育场，以及奥运史上的第一个400米跑道。当然，单凭比利时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这个奇迹的，那些实力尚存的国家都及时地伸出了援手。美国和荷兰替比利时解决了奥运会期间各国代表团的住宿问题，法国、英国等国也都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支援，各国齐心协力，在断壁残垣当中成功地举办了一届奥运会。这届奥运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前期的准备告一段落了，各国运动员开始陆续到来。虽然大战刚罢，但是仍有29个国家的2607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奥运会。在这届奥运会当中，一个名叫帕沃·努尔米的芬兰年轻人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努尔米出身寒门，父亲早逝，12岁他就被迫辍学，在一间面包店当起了杂役。就在当杂役的时候，努尔米时常要推着载满货物的沉重小车翻过陡峭的山丘。正是因为这样，努尔米练就了刚劲有力的双腿以及耐劳耐乏的体格。1912年，芬兰人汉斯·克莱梅恩在第5届奥运会上取得了5000米、10000米以及个人越野赛的奖牌，让芬兰一跃成为了长跑强国。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努尔米下定决心要成为长跑冠军。在成为第7届奥运会的参赛选手之前，努尔米曾经当过兵，而且还在军队组织的负重越野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对于努尔米来说，奥运会长跑比赛不过是证明自己的平台而已。第7届奥运会上，努尔米夺取了1000米金牌后，一鼓作气他又摘得了8000米越野赛的桂冠，同时努尔米所在的芬兰队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如果单凭这届奥运会的表现，也许努尔米不足以成为世人关注的英雄。1924年，努尔米创造的奇迹甚至让人们将第8届奥运会称为了努尔米奥运会。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其实1924年的第八届奥运会原本是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但是不巧的是，在1921年国际奥委会投票选举下一届举办城市前，顾拜旦宣布他将于1924年奥运会之后退休。在退休之前，顾拜旦有一个请求和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将1924年的奥运会定在自己的家乡巴黎举办。奥委会是没有办法拒绝顾拜旦的请求的。就这样，1924年的第八届奥运会的主办权就交给了巴黎。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到来，巴黎建成了第一个将泳道分开的游泳池和大型的体育场。终于，第八届奥运会在法国人的热切期待当中开幕了。每天前往现场观看的人数多达 6.4 万人，是现代奥运会复兴以来最热闹的一届。不仅如此，巴黎奥运会还加快了体育普及的步伐。由于美国在一战后向欧洲倾销了大批收音机和汽车，这些现代化的产品让巴黎奥运会走进了千家万户。只要花不多的钱就能买到一台收音机，无法到现场观看比赛的人可以在家中收听直播，这也就拓宽了体育传播的途径。本来巴黎广播电台还打算现场直播足球比赛，因为遭到了报刊界的一致反对而被拒绝进入现场。遭到了拒绝后，巴黎广播电台竟然想到了把转播装置捆扎在停在体育场上空的氢气球上，然后让记者坐上了氢气球进行解说。这个方法够大胆也够新颖，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直播的当天一阵大风吹过，将氢气球连同他们的解说员一道都给刮跑了。1924年的第八届奥运会的吸引人之处并非是全在竞技比赛上，还有巴黎奥委会别出心裁的艺术比赛。艺术比赛和体育比赛同期举行，构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美妙画面，为生硬的比赛增加了几分情趣。整个奥运会期间，观众除了观看激动人心的比赛，还能够欣赏到格调优雅的艺术会展，包括舞会、时装表演和话剧等等。不过，为了不破坏整体的艺术气息，巴黎奥委会没有启用颁奖仪式，各国运动员拿了什么名次，获得了什么奖励，都在运动会结束之后才被告知，而奖牌也都是通过邮局寄给各位获奖选手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八届奥运会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这还得归功于远东体协的发起人和赞助人之一王正廷。王正廷字如堂，是国际奥委会当中的第一位中国委员，他的父亲是一名基督教的牧师，从小王正廷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对西方文化充满了浓厚的兴趣。长大后，王正廷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曾历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院长、外交总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国大使等职。因为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王正廷对体育事业十分的关注。1921年，王正廷担任北京中国大学的校长，开始普及体育精神，并在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中担任要职。1922年，国际奥委会要在中国选拔出一个委员，王正廷顺利当选，成为了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人。从此，中国就跟奥运会结下了不解之缘。1924年巴黎奥运会召开前，王正廷在中国组建了中华全国体育协会，宣告了中国普及体育运动的开始。于是，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终于出现了三名中国人，他们是吴世光、韦荣洛和徐恒。他们虽然只进行了网球表演，没有参加正式的赛事，却象征着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对奥运会这项世界性体育盛事的首度接触。那么，究竟为什么人们要将第八届奥运会称为是努尔米奥运会呢？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现在就让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人们要将第八届奥运会称为努尔米奥运会？因为在这届奥运会上，努尔米独得五金。努尔米的霍金项目自然是他拿手的中长跑比赛。首先，1500米和5000米两项资格赛没有任何悬念，努尔米轻松地闯进了决赛。不过这两项比赛的决赛有点不太好过，倒不是因为对手有多厉害，而是1500米和5000米的决赛安排在了同一天进行，而且仅仅相差不到一个小时。其实这种情况对于努尔米来说并不陌生，在安特卫普奥运会上，同样是两场只隔了一个小时的比赛，他一样创下了世界纪录。但这一次巴黎奥运会举办时正逢高温天气，最不适合耐力赛，很容易使选手体力透支。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挑战两场相隔不足一小时的比赛，人们都在为努尔米捏一把汗。最先进行的是1500米的决赛，努尔米轻松而迅捷地到达终点，将第二名落下了30多米远。人们在为努尔米欢呼的同时，也没有忘记5000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仅仅在45分钟之后，努尔米又出现在了5000米的决赛现场。这一次他不光是取得了桂冠，而且还刷新了世界纪录。一个多小时当中，努尔米夺得了两项长跑比赛的奥运冠军，这本身就是个世界纪录。努尔米的比赛还在继续，接下来他还需要应付的是3000米跑的资格赛以及个人越野赛。幸好这两项比赛是在两天后举行，可以让努尔米稍微的休整一番。比赛的当天，虽然火辣辣的太阳让人们即使原地不动都感到头晕眼花，但是努尔米还是顺利地进入了3000米的决赛。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努尔米还要沿着塞纳河完成长达10650米的个人越野赛。闷热的天气当中多了令人窒息的有毒空气，这场比赛的难度可想而知。比赛开始了，运动员们纷纷开始了他们的艰难征程。但是随着终点的不断接近，运动员的人数越来越少，从最初的38个人减少为15人，很多名运动员都是被抬下场的。然而努尔米就像是为长跑而生的，他再一次轻松地成为了冠军，同时芬兰队还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紧接着努尔米又获得了第二天举行的3000米决赛的冠军。至此在短短六天时间中，努尔米获得了所参加项目的全部金牌。第八届奥运会结束后，凯旋归国的努尔米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芬兰政府还特地为他打造了一尊铜像予以表彰。然而这些东西对努尔米来说都无足轻重，长跑是他的全部精神寄托，只有将长跑的全部项目的金牌揽入怀中才能够满足。于是在1928年的奥运会上，努尔米弥补了自己的遗憾，他获得了10000米跑的奥运金牌。终于努尔米成为了首位在历届奥运会上共摘得9枚金牌的人，实现了自己完美的人生。当人们最后一次在奥运会上见到努尔米时，他已经是个半百老人。那是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当奥运火炬手跑进体育场的时候，人群突然激动了起来，满场都是尖叫和欢呼声。原来那个步伐坚定、身手矫健的火炬手就是55岁的努尔米。时间并没有让他迟钝，反倒就像是一块钻石，愈发的让他炫目了。在努尔米的身上，人们看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才是真正的奥运精神。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巴黎举行的第八届奥运会上， 让人们感悟到生命力量的，除了独得五枚金牌的努尔米之外，还有一位名叫理查德·诺里斯·威廉姆斯的美国人。威廉姆斯之所以会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并非仅仅因为他最后取得了这届奥运会网球混合双打的冠军，更是源于那场举世闻名的灾难——泰坦尼克号悲壮的沉没。作为700余名幸存者之一，威廉姆斯在灾难之后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和坚定的信念，让人们不由得心生敬佩。威廉姆斯出生于日内瓦，从小就酷爱网球运动。1912年21岁的威廉姆斯和父亲一起乘坐泰坦尼克号到美国定居，并且准备进入看中了他网球天赋的哈佛大学学习。威廉姆斯和父亲的舱位是舒适豪华的头等舱，这本应该是一趟绝妙的旅途，然而悲剧却毫无预兆地降临了。1912年的4月15日，泰坦尼克号悲壮地沉没了。威廉姆斯和他的父亲是最后离开泰坦尼克号的，在沉没之前，他们一起跳进了寒冷刺骨的冰海之中，沉船造成的巨大漩涡随即吞没了他们。威廉姆斯奋力地游出了漩涡，而他的父亲却一去不回了。后来威廉姆斯挣扎着游到了一只破损的小船上，在冰水当中足足泡了6个小时。当他最终被救上救生艇的时候，下半身已经失去了知觉。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威廉姆斯的双腿已经完全冻伤。医生认为如果他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锯掉双腿。但是威廉姆斯不同意截肢手术，他还年轻，他不想就此在轮椅上度过余生。而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经过治疗和积极的锻炼，威廉姆斯的双腿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仅仅一个月之后，威廉姆斯就出院进入了哈佛大学，同时他的球技也是突飞猛进。1912年年末，威廉姆斯与玛丽·布朗在美国网球公开赛混合双打比赛中第一次夺得冠军，同时还被授予了英雄恢复奖。1913年他入选美国戴维斯杯队，并在随后的13年当中一直作为一号种子选手参加了戴维斯杯。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1924年，已经32岁的威廉姆斯来到了巴黎，追逐着自己的奥运梦想。但是威廉姆斯在巴黎并不顺利，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接连失利，于是男女混合双打比赛成为了威廉姆斯登顶夺金的最后机会。但不幸的是，威廉姆斯的脚踝在半决赛当中严重扭伤。也许12年前被冰水浸泡的疼痛和麻木再次凸显在了他的感觉中，威廉姆斯想退出比赛，但是他的搭档兹尔惠特曼对他说，别担心，你只要守住网前球就行了，其他的位置有我。这位后来被称为网球第一夫人的惠特曼为威廉姆斯带来了勇气和希望，他忍着伤痛继续比赛，并最终摘下了这枚他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这位经历过生死关头的人，用自己的信念和毅力给现代奥运会增添了一个更加光彩的乐章。1924年7月27日，第8届巴黎奥运会完满的闭幕了，这届成功的奥运会也成为了顾拜旦辉煌的告别仪式。1925年春天，国际奥委会在布拉格举行全会，在会上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长达29年之久的顾拜旦正式退位。尽管退出了奥林匹克的舞台，但顾拜旦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遗产，完成了复兴奥运会的伟业，实现了奥林匹克理想在全世界的传播。顾拜旦给他的继任者比利时人巴耶拉图伯爵留下了一笔辉煌的精神财富，从此奥林匹克运动进入了巴耶拉图尔时代。被称为奥运二世的巴耶拉图尔